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很多外国朋友来我们中国都觉得我们无现金支付非常的神奇，无论小到一个煎饼果子，大到几百上千的家用电器，都可以轻轻一扫完成支付。那么今天 Peter 老师就给大家讲一个美国人的故事，他已经在中国工作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了。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好，那么了解一下发生在这个美国人身上的一个非常好玩的故事啊。最近我和一个从美国来的朋友啊一起吃晚饭，吃完之后呢该结账了，他从钱包里拿出200元作为他应该交的这个饭费。我们知道呢外国人吃饭呢很多时候都 AA 的，他算了一下呢应该支付呢200元，所以呢把钱给了这个美国人。但是呢我发现呢他身上带着一大笔人民币的现金，这些钱呢是当时他在机场呢换的。那么这是故事的第一段，看看如何翻译成英文。最近是 Recently I was having dinner with my friend who was from America. At the end of the evening, it came time to settle up. 这里面用到了一个词组是 settle up。 我们学过这个 settle, S-E-T-T-L-E, 它表示呢把一个事情给它搞定。我们说在付钱或者买单的时候呢，如果说 settle up,表示说我们应该把这个钱呢算清楚了，那么应该付多少钱，用这个词呢 settle up。 有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是什么 check please, 这个 check 也表示说呢该结账了哈。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很多的词组来表示说这个买单结账，那么这里面用到的是 settle up。 那么看看他的背景是什么呢？ He was visiting from New York, 啊，他来自美国的纽约。 And got his yuan at airport, 这里面提到这个 yuan 是我们的这个人民币哈。 Get his yuan at the airport, 在机场呢换了这笔钱。我们知道呢机场呢有一个地方呢是可以换当地货币的，这个地方呢叫做 money exchange,Money exchange。 所以呢这位美国朋友呢在机场呢换了一大笔人民币的现金，因此他身上呢带了一大笔人民币。 So he had a lot of cash, 用的词 a lot of cash, 这个现金大家都会哈 C-A-S-H。 然后 he reached into his wallet, 啊，他把手呢放到他的钱包里面。 reachinto his wallet, 一般呢同学们会用呢 he put his hand into his wallet, 但是这里面用 reach 啊表示更加形象的，比如说呢把自己的手呢深深的放入到他的钱包里面。 reach into his wallet and handed me, hand 表示递给我 200 yuan for his half of the bill。这 half of the bill 表示说这次吃饭这个账单的一半的这个价钱，用的是 half of the bill。 如果说两个人吃饭的话 AA, 那么肯定每一个人付这个账单的 50%, 所以呢用的这个 half of the bill。 我非常的困惑，同时呢收下了钱，把钱呢放进了钱包，但是呢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还是非常大的。我努力的去想啊，最后一次我钱包里有现金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他现在呢基本上他的钱包里呢不会放了大量的现金了。我想来想去啊，但是还是没有想起来，因为现在无论我去哪里都用手机支付哈，来支付的一些账单啊或买什么东西，同时呢常用的这个支付方式呢是这个支付宝。好，那么看看他很困惑这个词 I was puzzled, 这个词 puzzled, P-U-Z-Z-L-E， 但是呢这是一个被动语态，同时是一个过去时， I was puzzled， 非常困惑，因为好久没有摸现金了哈。那么突然拿到200块钱的现金，觉得非常的困惑，但是呢不能不收下来啊。 So I took the money of course， 啊，因为 AA 嘛，肯定要钱要放到自己的兜里面， And put it into my wallet， 终于呢这个钱包里面哈放到现金了。然后 And then it hit me， 这 hit H-I-T 这个词不是打的意思，表示说让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情，让我的感触特别的深哈。这 hit me， When was the last time， 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了， When was the last time I had cash in my wallet， 我的钱包里面有现金。这个 wallet 我们知道的是男性哈用的这个钱包叫 wallet，W-A-L-L-E-T， 那么女士呢她这个钱包呢一般呢用一个更加精巧的一个词叫 purse P-U-R-S-E， 因此呢男性和女性的钱包呢在英文上呢会有一定的区别哈，不像我们汉语呢钱包就是钱包了哈，它不分男性和女性，但是英文一般情况下男性是 wallet， 女性呢是 purse。 然后我努力的去回忆啊，这里面他没有用 I try to remember， 而用的是 I cast my memory back， cast C-A-S-T 这个词呢它表示一个撒的意思，它最原始的动作呢是渔民在船上呢撒这个渔网，它这里面用的特别的形象，表示说呢他尽量的去想哈，越远越好，看看究竟最后一次是什么时间啊，然后呢兜里面有现金，所以他用的是 I cast my memory back， 所以同学们记住这个词组 cast memory back。 然后呢 came up again nothing， 这里面有一个词组 come up with， come up with 表示说想起来啊，但是呢后面是一个否定词，是 nothing， came up with nothing， 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因为现在 everywhere I goI use my phone， 啊，用手机来支付。My chosen app is Alipay， 我选择的呢是 Alipay， 这个它用的是呢 chosen app。当然了，同学们也可以用这 my favorite， 我特别喜欢的哈。但是这里面用到的是的这个 choose 选择这个词的过去分词形式 chosen c h o s e n， chosen app is Alipay。那么接下来看看这个美国人究竟在什么地方使用他的这个手机来支付啊？我在便利店呢用这个手机来支付，买球票的时候呢也用手机来支付，同时啊在餐馆用餐的时候呢也用它。另外打车也用，买飞机票火车票，同时啊去农贸市场买几个土豆，三个土豆几个胡萝卜，或者是呢这个牛肉的时候呢也用他的这个手机来支付。去年呢我甚至用支付宝来支付了孩子出生的一些医疗费用，所以呢几乎他每天呢离不开他手机支付这个功能。好，那么看看这一段哈，非常的简单。 I use it atconvenience store， 这里面提到的是便利店 convenience store， 便利这个词我们学过是 convenient， 这是形容词，但是呢这里面是一个名词叫 convenience， C-O-N-V-E-N-I-E-N-C-E 是它的名词形式， convenience 后面加一个 store 商店。 I use it when I buy soccer tickets， 啊，足球票。 I use it atlocal restaurant， 餐厅吃饭的时候呢用这个手机来支付。 I use it when I take a cab， 这里面打车他没有用这个 taxi， 而用了一个 cab 这个词，更加的口语化， I take a cab。 I use it when I buy train and plane tickets。 I even use it when I buy three potatoes， 买三个土豆， a couple of carrots， 两个胡萝卜， and some beef at the localmarket， 在一些我们说农贸市场啊买这些小的东西。 I even use Alipay to pay the hospital for the birth of my baby in November， 他甚至呢用这 Alipay 来支付呢孩子的这个医疗的费用，用的是呢 pay the hospital for the birth， 这个 birth 是出生， of my baby in November。 但有的时候呢我在口袋里面还放几枚硬币哈，偶尔呢来交一些停车费哈。我们知道交停车费的时候有的时候用那个手机支付啊不太方便，所以呢偶尔呢会放一些硬币在兜里面。 I keep a couple of 1 yuan coins in my pocket for the occasional parking fees。这里面提到的是 occasional， 表示偶尔的 ,occasional, 这是提到的是偶尔的 occasional， 后面是停车费是 parking fee,、啊、parking fee。好，那么接下来皮洛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Recently, I was having dinner with my friend who was from America. At the end of the evening, it came time to settle up. He was visiting from New York and got his yuan at the airport, so he had a lot of cash. He reached into his wallet and handed me 200 yuan for his half of the bill. I was puzzled. I took the money, of course, and put it into my wallet. Then it hit me.When was the last time I had cash in my wallet? I cast my memory back and came up with, again, nothing. Everywhere I go, I use my phone. My chosen app is Alipay. I use it at convenience stores. I use it when I buy soccer tickets. I use it at Western style and local restaurants. I use it when I take a cab. I use it when I buy train and plane tickets. I even use it when I buy 3 potatoes and a couple of carrots and some beef at the local market. I even use Alipay to pay the hospital for the birth of my baby in November. I keep a couple of 1 yuan coins in my pocket for the occasional parking fee.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2018年1月29日到2月4日，来自北京和贵州16所学校的23名9到16岁的中小学生，为了自己心中的记者梦，相聚在2018北京电台双语小记者寒假进阶营里。在7天的时间里，小记者们系统地学习了新闻采访、新闻稿写作、双语播音技巧等，并以最饱满的状态，在专业老师的指导带领下，挑战了新闻素材搜索、实地采访、新闻稿撰写和双语播音多重任务，最终获得了北京外语广播颁发的进阶营结业证书和双语小记者证，给自己送上了一份最有意义的新春礼物。那么他们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呢？他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对于冰雪运动和冬奥会，小记者们有了怎样的全新认识呢？从今天开始，小记者们陆续来到我们小鬼当家节目，在新时代青春的声音这个板块中，对话主持人 Frankie 老师，分享他们参加寒假进阶营的收获和体会。现在就让我们欢迎四位同学。 我是主持人 Frankie。 2018年1月29日至2月4日，由北京外语广播主办的北京电台双语小记者寒假进阶营在我们北京外语广播正式开始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呢，我们再一次邀请到了四位双语小记者来做客，他们分别是黄子涵、孙瑞涵、卢佳瑞和焦博仪。欢迎四位小记者来跟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打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先请四位小记者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4年级7班的焦博仪。 欢迎焦博仪。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大兴区2年级6班第五小学的黄子涵。 好，第三位。 大家好，我叫孙瑞涵，我来自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3年级6班。 欢迎孙瑞涵。最后一位 gentleman。 大家好，我叫卢佳瑞，我来自三里河三小4年级3班。 好，欢迎卢佳瑞哈。这一次是你们第二次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寒假进阶营的活动，是不是？去年暑假的时候有参加过基础营。 对， 参加过。 这次参加进阶营感受如何？ 感觉这一次的 比那个基础营难一点。 对，比基础营难了。 基础营要难了许多。 必然是要难许多，否则也不叫进阶了，是不是？但是我想大家的收获一定非常大哈。我们先来聊聊收获，从男生开始好不好？你觉得这次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写的那个种新闻稿、导语什么的，还有正式的稿，就是多了一点， 非常的专业。孙瑞涵呢？ 记者是怎么写稿的？写稿的结构是由倒金字塔结构。 有倒金字塔结构哈。黄子涵，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知道了更多关于记者的知识，比如像之前我都不知道倒金字塔和导语是什么。我刚开始听的时候还不懂，还纳闷呢。 懵懵懂懂，现在全都理解了，是不是？ 啊，这个收获就非常大。你觉得在进阶的过程中，你和姐姐谁的表现更好一些？ 我觉得我们都好， 都很好啊，谁都不得罪，是不是？好，焦博仪， 我的收获嘛，我就觉得初级营的时候还没有就完全出去采访过，中级营的时候现在就出去到鸟巢去，可以采访一些别人，就知道对于鸟巢的一些知识。 嗯，所以真的是有机会去接触别人去采访了，是不是？ 嗯。 待会儿我们会针对你们的采访进行细致的这个沟通和了解哈。 嗯。 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在这几天的这个学习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课程给你们印象最为深刻，觉得最有趣的、最好玩的？ 最好玩的，我觉得是那个我们参观鸟巢去采访。 嗯，这个是最喜欢的，是不是？ 嗯。 体验式采访，还有吗？在课堂里边有最喜欢？ 下午上英语课的时候。 英语课学到了什么？ 我们学到了一些单词。 学到单词是单词的发音技巧，是不是？所以让我们的这个英文发音更加的地道和标准了。 讲那个奥运会，比如说中国的第一枚金牌。 嗯。 还知道了两个电影。 哎，考考你，中国的第一枚奥运金牌是谁获得的？ 徐海峰。 徐海峰，回答正确，加十分啊！掌声鼓励一下，太棒了。 印象最深刻的那个课程就是我们前几天去的那个鸟巢，我们既能了解了鸟巢里面都长什么样，然后我们还体验了一些。 所以还是体验式的采访感受更深，是不是？ 嗯。 我想你们肯定都是迫不及待想要去聊一聊关于体验式采访了啊。 嗯。 对。 四个人的一个组，力量肯定非常强大。一共完成了多少人的采访？ 采访了八次。拒绝了好像是三次 。 采访了八个人，被拒绝了三次，是不是？ 嗯嗯。 黄子涵，你告诉我们一下，这三次被拒绝都是怎么被拒绝的呀？ 我们是第一次去采访的是一个小男孩。 嗯。 我们刚要采访那个小男孩，就有一个小雪堆，他就跑上面去了，我们还追，然后又跑下面去了，然后我们就打算不采访了，因为他主要是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我们不想要的结果。 嗯，所以放弃了。 他不太愿意采访。 嗯，所以其实我们选择被采访对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啊。 嗯嗯。 那焦博仪，你有没有碰到比较有意思的被采访对象？ 我问他那个，您觉得这里头最好玩的是哪一个冰雪项目？ 嗯。 然后他说是那个冰滑梯，因为他觉得冰滑梯排队的人比较就是很多，特别热闹。 嗯，其实待会儿我们会听到由我们这个小组给我们带来你们的这个新闻稿哈，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听到你们实际的采访录音。那现在在这个直播间里呢，我也想考一考大家，看看大家的采访技巧到底怎么样啊。 嗯。 假设现在我们的这个卢佳瑞，你就是我们的双语小记者，好不好？ 嗯。 啊，然后请我们的这个孙瑞涵，你来扮演一个正在鸟巢去体验冰雪嘉年华的一个小学生卢佳瑞。你见到他会怎么来采访？ 我是来自北京电台的双语小记者，请问能问您几个问题？ 可以。 请问你觉得这里最好玩的项目是什么？ 我觉得这里最好玩的项目应该是冰滑梯吧，因为它排队的人数比较多。 如果给您一个机会，您给这里提出一个建议，您会说什么？ 我觉得这里可以设置几个8岁左右的孩子玩的项目。 好，谢谢。 啊，采访结束了，我觉得黄子涵已经要笑场笑得不行了。来点评一下，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他俩声音太小了。 声音太小了。 嗯。 还有吗？作为一个小记者的角度上来讲，你觉得他们问的问题怎么样？ 很少。 啊，问题有点少，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采访的数量，是有点少，因为你得的那个 信息比较少。 嗯。对，然后而且不是特别有用的。 嗯，其实我觉得其实孙瑞涵和这个卢佳瑞啊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哈，亮明了身份之后也提出了一些问题，然后我们这个被采访者呢也是非常积极的在回答问题，虽然你们觉得你们可能表现会更好哈，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接下来把机会留给你们，看看你们是不是表现真的比他俩好，好吗？ 你好，我是北京电台双语小记者黄子涵，今天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嗯，可以啊。 您觉得这块的冰雪项目都好玩吗？ 嗯，我觉得挺好玩的。 您觉得哪个最好玩？ 坐在那个轮胎上，然后那个另一个人去拉着你跑的那个比较好玩。 那您觉得这块还需要什么改进吗？ 嗯，再多一点，像大一点孩子，就比如说8岁左右的那些孩子能玩的冰雪项目就好了。 谢谢。好 啊，采访结束了是不是？好了，孙瑞涵和卢嘉瑞，现在到了你们反击的时候啊，你们来反点评，觉得他俩表现怎么样？给他们一些建议好不好？ 就是我发现他第一个问题是一个闭口题，他只能说是那个好玩或者不好玩。 所以还是应该问开放式的问题，去引导他们多说话。 王子涵他的声音跟我们一样，也是稍微大一点才好。 好了，这两组选手已经互相开始点评完了啊！但是无论怎么来说啊，我觉得你们两组的表现在我看来都是非常专业、非常棒的哈。所以除了这个采访之外呢，你们也在现场体验了一些冰雪的项目，是不是？ 嗯。 啊，什么项目让你们觉得最有意思？ 我觉得是那个拉轮胎。 对，我也觉得是。 除了拉轮胎之外，还有别的好玩的吗？嗯。 还有冰滑梯，那是第二好玩的。的确是人排的比较多，我们好不容易才排上队，然后坐那个就感觉有点硌，就硌，然后滑下去。 所以玩还是玩嗨了，是不是？好，我们回到你们这个小组哈、啊，一共四个成员，一个小男生，是不是？你们对这个男生的表现怎么样？这几天？ 还行。 觉得评价如何？ 挺好，我觉得挺好。 挺好的。 还行吧。 对他说一句话。 他应该得多说一些话，不要总是不愿意说话。就是我们说好像他就在旁边待着的感觉。 卢嘉瑞，你作为这个组里边唯一的一位男生啊、哦、跟三个女生搭档感觉如何？也挺好的，是不是？我们再去畅想一下哈，到了202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应该是中学生了吧？如果给你们这个机会去参与我们的冬奥会，你们最想怎么去参与？是做观众还是做？ 我想做运动员。 想做运动员？ 嗯 啊、 嗯， 为什么想做运动员？想做什么项目的运动员？ 我想做那个滑冰刀的。 滑冰刀的呀？所以你已经学了滑冰了、学了多久了？ 一个月多了。 啊，刚开始学，所以对自己的期望是什么？ 加把劲儿吧。 加把劲儿，努力就好，是不是？结果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哈、 对。 关键是要去享受这个运动带给自己的乐趣。 对。 好，焦博仪。 我想当记者。 想做记者。 我想他们同意我采访的时候，我先跟他们说一下，就是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只要尽力就可以，先鼓励鼓励他们，因为他们真的很累了，他们每天都要训练，起得很早，所以我想鼓励鼓励他们。 确实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运动员都是非常辛苦的啊，所以先给他们鼓励，只要告诉他们尽力就好。好，孙瑞涵。 我想当滑雪。 滑雪，现在会滑雪吗？ 会。 我们的小男生，你想做什么？ 也是想做记者。 想做记者，最想采访谁？ 运动员。 采访运动员、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就是很累嘛，也是。然后还想问他那个你从事的这个项目很危险，为什么还要继续？ 好的好的，谢谢我们四位的小记者给我们带来的这个2022年的一个愿景啊。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由四位小记者给我们带来的现场的报道。 2018年1月31号，北京电台双语小记者一行23人来到位于鸟巢的冰雪嘉年华。冰雪嘉年华的位置在鸟巢中心的田径场，全部由人造雪覆盖，这里有许多冰雪项目，比如有冰滑梯、小雪山等，有许多小朋友在快乐地玩耍。雪场周围的宣传栏里介绍了许多冰雪项目的起源以及比赛规则，比如花样滑冰、冰壶等。 随后小记者们跟随讲解员去参观了金色通道，它是在赛事期间专供领导同行的专用通道。金色通道是用56种不同形状的金色碎片组成的，象征着我国的56个民族。接下来小记者去了流水迎厅，里面有沙发和壁画。大厅右边的沙发是奥林匹克高级官员的休息区域，壁画是我国著名画家刘清丽老师历时2个月创作完成的，画的是中国古代运动项目，比如滑冰、游泳、骑马等。 通过采访小记者们得知，这里很受欢迎的项目是冰滑梯，因为排队的游客很多，也有游客建议在冰雪嘉年华里设置一项适合8岁左右孩子玩冰雪的项目，现有的项目更吸引8岁及以下儿童。